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 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跨站脚本攻击，为什么 CookieJohn 有 HTTP Only 属性。通过上面文章的介绍啊，我们已经知道了同源策略可以隔离各个站点之间的 DOM 交互啊，然后页面数据啊和网络通讯。虽然严格的同源策略会带来更多的安全，但是也束缚了 Web， 这就需要在安全和自由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我们默认页面中可以引用任意的第三方资源，然后又引入了 CSP 策略来加以限制。默认的 XML HTTP Request 和 Fetch 是不能跨站请求支援的，然后又通过 Cross 策略来支持其跨域。不过支持页面中的第三方资源引用和 Cross 也带来了很多的安全问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 XSS 攻击。那么什么是 XSS 攻击呢？XSS 全称是 Cross Site Scripting， 为了和 CSS 区分开来，故简称 XSS， 翻译过来就是跨站脚本。XSS 攻击是指黑客往 HTML 文件中或者 DOM 中注入恶意的脚本，从而在用户浏览页面的时候利用恶意的脚本对用户实施攻击的一种手段。最开始的时候啊，这种攻击是通过跨域来实现的，所以叫做跨域脚本。但是发展到现在，往 HTML 文件中注入恶意代码的方式已经越来越多了，所以是否是跨域已经不再重要了，但是 XSS 这个名字却一直保留至今。到页面中被注入了恶意的 JavaScript 脚本时啊，浏览器是无法区分这些脚本是恶意注入的还是正常的页面内容，所以恶意注入的 JavaScript 脚本也拥有所有脚本的权限。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如果页面中被注入了恶意的 JavaScript 脚本，恶意的脚本都能做哪些事情。首先啊，可以窃取 cookie 信息。恶意的 JavaScript 脚本可以通过 document.cookie 来获取 cookie 信息，然后通过 XML HTTP request 或者 fetch 加上 cross 功能将数据发送给恶意的服务器。恶意服务器拿到用户的 cookie 信息之后，就可以在其他的电脑上模拟用户的登录，然后进行转账等一系列的操作。还可以监听用户的行为。恶意的 JavaScript 可以使用 @EventListener 接口来监听键盘事件，比如可以获取到用户输入的信用卡等信息，然后将其发送到恶意的服务器。黑客拿到了这些信息之后啊，又可以做很多违法的事情了。其实还可以通过修改 DOM 来伪造假的登录窗口，用来欺骗用户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等信息。最后啊，还可以在页面内生成一些浮窗广告，这些广告会严重的影响到用户的体验。除了以上几种情况以外啊，恶意脚本还能够做很多其他的事情，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总之，如果让页面中插入了恶意的脚本，那么就相当于把我们页面的隐私数据和行为完全暴露给黑客了。现在我们知道了页面中被注入了恶意的 JavaScript 脚本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网站的开发者会尽可能的避免在页面中被注入恶意的脚本。要想避免站点被注入恶意的脚本，我们就要知道有哪些常见的注入方式。通常情况下呀，主要有存储型 XSS 攻击、反射型 XSS 攻击和基于 DOM 的 XSS 攻击三种方式来注入恶意脚本。我们现在看看存储型 XSS 攻击是怎么向 HTML 文件中注入恶意脚本的，你可以参考文中图。通过盖图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存储型 XSS 攻击大致需要经过以下几步。首先，黑客利用站点的漏洞，将一段恶意的 JavaScript 代码提交到网站的数据库中。然后用户向网站请求包含恶意 JavaScript 脚本的页面。用户浏览该页面的时候，恶意脚本会将用户的 cookie 信息等数据上传到服务器。下面我们来看个例子吧。在2015年啊，喜马拉雅这个网站就被爆出了存储型 XSS 漏洞，起因是在用户设置专辑名称的时候，服务器对关键字过滤不严格，比如可以将专辑的名称设置为一段 JavaScript 代码，如文中图所示。当黑客将专辑的名称设置为一段 JavaScript 代码并提交时，喜马拉雅的服务器会保存该段 JavaScript 代码到数据库里面。然后当用户打开黑客设置的专辑的时候，这段代码就会在用户的页面里面执行，这样就可以获取到用户的 cookie 等数据信息了。当用户打开黑客设置的专辑页面时，服务器会将这段恶意的 JavaScript 代码返回给用户，因此啊，这段恶意的脚本就在用户的页面中执行了。恶意脚本可以通过 XML HTTP request 或者 fetch 将用户的 cookie 数据上传到黑客的服务器，如文中图所示。黑客拿到了用户的 cookie 信息之后啊，就可以利用 cookie 信息在其他的机器上登录该用户的账号，并利用该用户的账号进行一系列的恶意的操作。 以上就是惩处型 XSS 攻击的一个典型的案例，这是乌云网在2015年爆出来的。虽然乌云网由于某些原因被关停了，但是你依然可以通过文中我提供的这个站点来查看乌云网的一些备份信息。第二个是反射型 XSS 攻击，在一个反射型 XSS 攻击的过程中，恶意的 JavaScript 脚本属于用户发送给网站请求的一部分，随后网站又把恶意的 JavaScript 脚本返回给用户。当恶意的 JavaScript 脚本在用户的页面中被执行时，黑客就可以利用该脚本做一些恶意的操作。这样讲有点抽象，下面我们来结合一个简单的 Node 服务器程序来看看什么是反射型 XSS。首先我们使用 Node 来搭建一个简单的页面环境，搭建好的服务器代码如文中所示。这两段代码，第一段是路由功能，第二段是视图。其作用是将 URL 中的 XSS 参数的内容显示在页面里面。我们可以在本地演示一下，比如打开 localhost 3000，然后后面加一个 XSS 等于123这个链接，这样页面中就显示出来了123，这是正常的，没有问题。但是将 XSS 参数设置为一段脚本后，再打开这段 URL 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用户将一段含有恶意的代码的请求提交给了 Web 服务器。Web 服务器接收到请求的时候，又将该恶意的代码反射给浏览器，这就是反射型 XSS 攻击。在现实生活中黑客经常会通过 QQ 群或者邮件等渠道诱导用户去点击这些恶意的链接。所以对于一些链接，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 ，Web 服务器不会存储反射型 XSS 的恶意脚本，这是和存储型 XSS 攻击不同的地方。最后一个是基于 Doom 的 XSS 攻击，基于 Doom 的 XSS 攻击是不牵涉到页面的 Web 服务器的。具体的讲，黑客通过各种手段将恶意的脚本注入到当前的页面里面，比如通过网络劫持，在页面的传输过程中修改 HTML 页面的内容。这种劫持的类型有很多，有的通过 WiFi 路由器劫持的，有的通过本地恶意软件来劫持的。它们的共同点是在 Web 页面的传输过程中，或者是在用户使用该页面的过程中修改 Web 页面中的数据。我们知道了存储型 XSS 攻击和反射型 XSS 攻击都需要经过 Web 服务器来处理的，因此可以认为这两种类型的漏洞是服务器端的安全漏洞，而基于 Doom 的 XSS 攻击全部是来自于浏览器客户端完成的，因此基于 Doom 的 XSS 攻击是属于前端的安全漏洞。但无论何种类型的 XSS 攻击，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先往浏览器注入恶意的脚本，然后再通过恶意的脚本将用户的信息发送到黑客部署的恶意的服务器上。所以要阻止 XSS 攻击，我们可以通过阻止恶意的 JavaScript 脚本注入和恶意的消息发送来实现的。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常用的阻止 XSS 攻击的策略。第一个是服务器对输入的脚本进行过滤或者转码。不管是反射型还是存储型 XSS 攻击，我们都可以在服务器端对一些关键字进行转码。比如文中下面展示的这段代码，这段代码过滤后只剩下了 code。这样当用户再次请求该页面的时候，由于 script 标签的内容都被过滤掉了，所以这段脚本在客户端是不可能被执行的。除了过滤之外服务器还可以对这些内容进行转码，还是上面的那段代码，经过转码之后，比如 script 的标签被转化为了符号 lt， 然后 script 加一个符号 gt， 因此即使这段脚本返回给了页面，页面也不会执行这段脚本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策略，充分的利用 CSP。 虽然在服务器端执行过滤或者转码可以阻止 XSS 攻击，但是完全依靠服务器端依然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把 CSP 等策略充分的利用起来，以降低 XSS 攻击带来的风险和后果。实施严格的 CSP 可以有效的防范 XSS 攻击。具体的来讲， CSP 有如下的一些功能。首先可以限制加载其他预下的资源文件，这样即使黑客插入了一段 JavaScript 文件，这个 JavaScript 文件也是无法被加载的。其次可以禁止向第三方域提交数据，这样用户的数据也不会外泄了。还可以禁止一些内联的脚本和未授权的脚本的执行。最后还提供了商报机制，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尽快的发现哪些 XSS 攻击，以便尽快的修复问题。因此利用好 CSP 能够有效的降低 XSS 攻击的概率。接着第三个策略是使用 HTTP only 属性。由于很多的 XSS 攻击都是来盗用 cookie 的，因此可以通过使用 HTTP only 属性来保护我们的 cookie 安全。通常服务器可以将这些 cookie 设置为 HTTP only 标志。 HTTP Only 是服务器通过 HTTP 小源头来设置的。文中展示的是打开谷歌网站 HTTP 小源头中的一段。我们可以看到啊 ，set cookie 属性值最后使用了 HTTP Only 来标记该 cookie。顾名思义啊，使用 HTTP Only 标记的 cookie 只能使用在 HTTP 的请求过程中，所以无法通过 JavaScript 来读取这段 cookie。我们还可以通过 Chrome 开发者工具来查看哪些 cookie 被标记了 HTTP Only。如文中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啊 ,NID 这个 cookie 的 HTTP 属性是被勾选上的，所以 NID 的内容是无法通过 document.cookie 来读取的。由于 JavaScript 无法读取设置了 HTTP only 的 cookie 数据，所以即使页面被注入了，恶意脚本也是无法获取到设置了 HTTP only 的数据的。因此啊，一些比较重要的数据我们还是建议设置 HTTP only 标志的。好了，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本文的主要内容。XSS 攻击就是黑客往页面中注入恶意脚本，然后将页面的一些重要的数据上传到恶意的服务器。常见的三种 XSS 攻击的模式是存储型 XSS 攻击、反射型 XSS 攻击和基于 Doom 的 XSS 攻击。这三种攻击方式的共同点都是需要往用户的页面中插入恶意的脚本，然后再通过恶意的脚本将用户的数据上传到黑客的恶意的服务器上。而三者的不同点在于注入的方式不一样。有的通过服务器的漏洞来进行注入的，还有的在客户端进行直接注入的。针对于这些 XSS 攻击啊，主要有三种防范策略。第一种是通过服务器对输入的内容进行过滤或者转码。第二种是充分的利用好 CSP。第三种是使用 HTTP only 来保护重要的 cookie 信息。当然了，除了以上策略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添加验证码来防止脚本冒充用户提交数据等危险的操作。对于一些不受信任的输入，还可以限制其输入的长度啊，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增加 XSS 攻击的难度了。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是啊，你认为前端开发者对 XSS 攻击应该负有多大的责任？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